想唱一首歌，爱需要用心感受，爱已在路的尽头，付出过才能说你爱过。一首歌总是有起有落，爱需要勇敢走过，爱就像唱一首歌，爱需要用心感受，爱已在路的尽头，付出过才能说你爱过。 爱就像是一首歌，记录了你和我。在1992年，那个时候在香港半红半紫的林忆莲，她在她的好朋友周卫英的推荐之下来到了台湾，加盟了滚石唱片，而她的制作人呢，正是周卫英当时的丈夫李宗盛。1993年，他们两人推出了一张专辑，叫《不必在乎我是谁》，主打歌是由李宗盛亲自写的词曲。那时候有记者去采访林忆莲，问她对新制作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林忆莲说，我觉得他非常的懂我。在采访李宗盛，他说看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很安静，我忽然会想，这样的一个女人，她再强再闪亮，也不过是一个等爱的女人。于是在那首歌里就有了这样的一句歌词，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这段音乐的故事后来发展成了李宗盛一段唏嘘的过往，而他们的故事也真的被李宗盛写在了后来的歌里。这是李宗盛写给他的第一首歌，这首歌交给了张信哲来演唱，可是后来老李每次开演唱会的时候一定会坚持要唱的这首歌，也是这一首《我是真的爱你》。 让我遇见了你，我处处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从此为爱受委屈，不能再躲避，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也许是我 见你眼里的忧郁，只是你又何必狠心将一切都抹去。你决心飘然远离，连道别的话也没有一句。请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旁，等你回心转意。我是真的爱你，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旁，等你回心转意。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也值得。说不定我一生准第一年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快要老，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呼吸的所求就持续久久，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你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与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的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不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的就已经老了，情侣却还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 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亲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环游，只能自私放肆，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过于的爱情，还未如愿真的不朽。先搞掉，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喋喋不休，是我与的哀愁，像亲爱的假斗，命运的错漏，不自量力的害羞，只自私放手，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我们说写歌的人其实最念旧，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制作人忍不住想要把自己从前的作品拿出来亲自唱给你听。这首歌可以算是童安格的代表作，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其实他的原唱并不是童安格，而是裘海正。为什么会交给他呢？这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当年童安格非常喜欢这首歌，想要留给自己唱，可是有一天刘文正请他给裘海正写一首歌，他就挑了一首，然后录在磁带里交给了刘文正。不过他大意了，在磁带的 B 面就录了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刘文正听完磁带之后非常高兴，说竟然可以要一首歌得到两首，于是强行的把这首歌拿过去。而童安格则说，这是我的实验性作品，不能给。最终的结果是裘海正还是作为了首唱，可是这首歌好像跟童安格才特别有缘分，在他的口中他唱遍了世界各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说我像雨，捉摸

憔悴，伤痕累累。纵然是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 田震和许巍的版本，你更喜欢谁的？其实田震唱出的是九十年代的回忆，而许巍唱出的是一个摇滚青年融在音乐里的那股子倔强。写歌的人终于走到了台前，可以唱出自己的歌，这个过程回想一下都像是在做梦啊。其实娱乐圈里最不缺的就是奇迹，它是一个造梦的工厂，也是一个残酷的地方。就像即便出生在音乐世家，四岁就开始练钢琴各种乐器，有各种才华，但是林俊杰在海蝶音乐的非常歌手训练班的时候仍然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他屡屡的被拒绝，直到2001年他在张惠妹的专辑《记得》这首歌的创作人那一栏上终于填上了自己的名字。记得或许就是不忘记当年你为什么出发。

道你对我最好，呜呜，都强力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厮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们来听听那些念旧的写歌的人。我相信唱自己的歌总是会不一样，就像只有罗大佑能够唱出光阴的故事的沧桑，只有李宗盛能够唱出我是真的爱你的深情。当一个写歌的人用自己的声音去创作自己的歌的时候，你才可以在并不帅气或妖娆的外貌之下看到一首歌的本质。这是写出过楼兰姑娘、干杯朋友，还有相信自己的杨海潮写给自己的歌。只有爱永远不会老去。 时间在向后退去，当回忆停留在你的脸上，就再也不愿离去。你曾经是我最爱的人，幸福了我全部青春，曾以为这幸福注定延伸，爱情却关上了门。多少人带着多少无奈，被青春推出了门外，脚步已走过年轻时代，心还在哪里徘徊。人们把时想起我曾经那么爱你。 少人带着多少无奈，被青春推出了门外，脚步已走过年轻时代，心还在哪里徘徊？人们把世界成功改变，全集体败给了时间。天地间有太多太多感慨，都为这似水流年。真有爱永不会老去，在心与心之间传递。冷落着呼唤心意，自由爱永不会老去，永远在我们的记忆。某一个清晨，你也许会想起我曾经那么爱你。某一个清晨，你也许会想起我曾经那么爱你。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了很多关于90年代的画面。我们的确会老，但是幸好爱不会。如果你的爱人就在你的身边，找一个不错的风景，背对夕阳，留下你们的剪影吧。夕阳醉了，明天见。 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叫？默然将心偷取了。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唇印，人何情深故事更懂。 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